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三章，由于呢条河地势上升，水位就已经唔算高噶啦。不过咧，就真系恶臭难顶啊！啲水质越往下潜就越浑浊，戴上咗潜水镜就更加咩都睇唔清。嗰条老嘢话，只需要用条红绳扎住个畜猫，佢就唔能够作恶。咁我就花啲钱买咗盏水底探灯，借住灯光我就喺个河底嗰度摸咯。下边啊，全部都系污泥，黑蒙蒙一片，鱼都冇条啊，更加唔好讲猫啦。虽然讲而家系夏天，但系喺水里边游耐咗咧，都觉得有啲冻嘅。我心里边一直都冇数，心谂会唔会真系俾个算命嘅困咗噶？心里边就打定主意，唉，再搵多阵间啦。如果搵唔到，我就翻屋企算啦。结果我呢一次下潜，仍然都系一无所获。咁啊，正当我谂住浮出水面换啖气嘅时候，突然之间发觉自己个背脊好似压咗座大山咁，重到不得了，完全就游唔到上去。我拧转个头一睇，喺自己个背脊上边，竟然唔知咩时候趴咗一个黑蒙蒙嘅嘢，其他我乜嘢睇唔清，淨係睇到有一对血红嘅眼珠直不甩咁盯住我。吓，鬼！哇，我冷不防被吓咗一大跳，即时就逐水，背上边嗰嚿嘢居然就越嚟越重，慢慢咁想将我压向个河底。我拼命挣扎啦，但係点样都冇办法，离个河底嘅泥就越嚟越近啦。好快，我啲手手脚脚都全部陷晒落啲淤泥入边，特别系我个头啊，俾一股好大嘅力系咁向个泥入边揿入去。我知道呢隻嘢肯定就想将我焗死喺啲河泥入边啦。俗话讲得好啊，兔仔急咗都识得咬人啦。大多数人嘅惊嘅都系呢啲咁嘅神神鬼鬼嘅嘢，我当然亦都惊。但系逼到我而家咁，我真系顾唔得惊咁多啦，我啊就系惊死嘅啫。我啊使出食奶嘅力，系咁顶住个头啊，唔俾佢揿落去。就系喺我而家挣扎嘅时候，我陷咗喺泥里边嘅手，突然间就摸到泥底下有一块硬刮刮嘅嘢，好似系啲金属之类咁嘅嘢嚟嘅。我不禁啊心里边一起，谂到莫非系呢个畜猫嘅原身？当即我亦都顾唔得挣扎，手一用力就将嗰嚿嘢向外扯。点知道扯出嚟嘅唔系咩畜猫，系半块嘅石板，似乎系啲咩撞裂咗嘅碑文，上边仲刻咗字添。水下边昏暗啊，睇唔清楚，加上只畜猫喺度搞住晒，一时之间我系睇清咗两个溪谷咁嘅字，其他就乜都睇唔清。眼见呢一块咁嘅冇用嘅烂鬼石板，而喺我身上嘅力呢就已经差唔多用尽啦。瞬间我成个人就被揿入咗去啲河泥入边。嗰一种感觉好似泰山压顶，喐都喐唔到，焗住啖气真係几鬼死辛苦。情急之下，我諗起咦，我哋右手有个桃木避邪珠㗎喎。佢曾经喺水底里面救过我一次，而家唔知道仲有冇用呢？我心里面暗暗咁念住太上老君唔该帮帮手，咁就反转手就一锤就向个背脊度揼过去。呢一下咁一揼过去，即刻好似抌咗嚿金铁咁，痛到我啲骨头好似碎咁。而背脊上边嗰只嘢好似就真系有啲惊，即刻就翻身碌咗落去。一下子就没入咗啲河泥入边，唔见咗。我嗱嗱声快啲出嚟换返啖气啦。虽然我真係好疲乏同埋惊吓，但係諗到如果呢隻嘢如果唔除去，日后我恐怕就真係冇好日子过。於是 我又咬紧牙关啊，又潜咗落去，喺佢消失嘅地方啊，一番摸索。经过而家咁一摸，就真系俾我摸到一个心冷坚硬嘅嘢，攞出嚟一睇，果然系一只大速猫。呢一隻嘢大概就好似有人头咁大，成身乌黑，散发住黑铁嘅质感，身上边仲有一啲黄铜咁样嘅斑块，呢啲应该就係未被侵蚀嘅原来嘅颜色啦。外观呢就好似一隻踎喺度嘅狸猫，两隻红宝石嘅眼珠直不甩咁盯住我，而家握喺个手入边，觉得真係有啲聚首，一刹那嗰一对眼珠里面，我好似睇到咗自己嘅倒影，但係喺水底下边点解会有倒影呢？呢、这个速猫系冇嘴嘅，相传佢系一种海中嘅神兽，可以吞风吐浪，帮助阿妈祖娘娘保卫海上平安。嗰两只眼呢就系、是、海眼啦，海里面有啲咩妖魔鬼怪得罪咗佢，佢就会被佢只海眼吸入去。哎呀，我都唔敢睇得多啊，更加唔敢多留，嗱嗱声就将个速猫绑咗，就返返屋企，准备第二日就交俾算命嗰、那个。不过嚟到晚黑，我越諗就越觉得唔对头，觉得呢度里面係有问题，而且係有大问题添。我可能真係上当啦，我可能仲俾嗰条算命嘅困咗，当枪使。於是我起身睇下嗰隻速猫啦。见到嗰隻速猫底嗰度呢写住几个繁体嘅古字，上边刻住永济铁坊几个字。永济铁坊系咩意思呢？我即刻就 Google 一下，但系呢就冇睇到相关嘅消息喎。从字面上嚟睇，应该只系一个作坊嘅坊号。第二日我就带住隻速猫就去搵算命嗰、那个。但是他没有出现过。三日之后我再一次见到他了。不过这一次不是在个档摊那里，是在个电视机上边。这条友被人拉了。原因居然就是在回涌河边盗墓。啊，我真的吓呆了。怎样想来想去都觉得不对头。于是第二日我就去了探监。嗰、那个假算命嘅亦都唔隐瞒，佢就叹息咁讲：，唉，我諗我葫芦黑，人哋叫我擦眼，道上亦都混得有眉有目，冇諗到呢一次就係咁就玩完啦。我一听佢咁讲就嬲啦，我就讲：，喂，你究竟系咩回事啊？你老尾你竟然阴我！葫芦黑呢个时候亦都唔隐瞒，原来呢条回涌河以前嘅遗址嘅下边系有一座清朝嘅文官墓，后嚟妈祖庙被推倒咗，庙里边嘅速猫就成咗精，啱啱就塞咗喺个墓门口。葫芦黑再试过一次，差啲就死鬼咗添。佢就化妆成算命嘅，就喺周围啊氹氹转，想揾个办法啊将呢个速猫除咗佢。咁当日晏昼我落水救人啦，就俾佢睇到咗，心里边好惊讶。佢话点解我冇俾只速猫搞死嘅？后嚟一谂，必定就觉得我身上边肯定有啲咩避邪嘅古物，所以佢就升起一个念头。就呃我去就将我哋速猫帮佢搞出嚟。而之所以我破产，用阿葫芦黑话讲呢，佢同佢一啲关系都冇，呢、这个千真万确就系嗰隻速猫害嘅。当晚黑我落河捉速猫嘅时候，呢隻咁嘅衰佬就已经喺暗处嗰度及住我㗎啦。佢见到我用啲绳将隻速猫扎好咗，呢、这个衰佬就开始作案啦。佢嘅胆真系大嘅，深圳系个咩地方嚟噶？人嚟人往，竟然够胆喺度落手，真系唔知道应该赞佢胆大，净系话佢戆杀啦。喺临走嘅时候， 胡老黑突然间同我讲：靓仔，我知道你而家就真系穷到窿嘅啦，喺嗰度啊，有啲嘢价值连城，上边嘅人都唔敢喐嘅。如果你够扑，你就将佢搞出嚟啊！不过我谂你都系唔敢嘅咧。佢讲完呢一番话，就即刻收声，拧转头就走咗啦。嗰度嘅嘢，唔通佢系指回涌河边妈祖庙下边嘅文官墓？呢只咁嘅死老嘢，死到临头都要拉我去垫背脊。如果而家唔系喺局入边，我真系会丙佢一镬嘅。而家只能够自认当黑算啦。翻到屋企，见到嗰只畜猫仍然俾条红绳啊扎住，但系唔知道系咪我嘅错觉，我啊总觉得佢嗰个红宝石嘅眼睛望住我嘅时候，就显得特别邪毒嘅。之前我仲谂，不如干脆挖鬼咗佢只眼攞去卖钱啦。不过而家见到又好似有啲法律啦。我而家身上得返2000蚊，喺呢个咁嘅挥金如土嘅地方，最多呢就只能够顶得一个月嘅房租，食饭钱啊咩呀咁都冇㗎啦。哎呀，就喺我而家一筹莫展嘅时候，袋里面嘅电话突然间响起上嚟，睇一睇来电显示係我嘅一个兄弟打嚟嘅。我而家心情烦躁，接住个电话亦都冇咩好口气，我就讲咩事呀、啊，有嘢讲，有屁放，我忙啊！我呢一位兄弟呢就姓窦，就叫做窦柏子。佢爸爸妈妈以前都系教授级嘅人物，取名呢亦都好有心意，话系淡泊明志、宁静致远咁解。但系我啊习惯叫佢豆腐。呢一个花名啊，一般人就唔可以理解，但系如果相处得耐，就会茅塞顿开。知道我起得好贴切嘅电话里面，佢嘅声音有啲颓丧，佢又讲：系啊，兄弟，我个第七春又玩完啦。我又讲：唔至于系嘛，你又生得一表人才，白白净净，冇咩病。而家啲姑娘啊，中意你依挺噶噃，好歹你都算系个画家，点解一掂到爱情就玩完嘅呢？阿豆腐又讲。哎呀，我都觉得系啊！你话我究竟有啲乜嘢人哋唔中意嘅咧吓？我谂咗一谂，我叫佢将当时嘅情形同我讲一讲啊。原来佢今次啊叫咗个女仔去佢屋企坐，咁啊坐下坐下咧，突然间啊爬咗啲曱甴出嚟。人哋个女仔都仲未嗌，佢就先叫啦，仲对人哋个女仔讲：，哇呀，救命啊！快啲踩死佢，踩死佢！哎呀，呢条僆仔一讲完，我啊真系有一种想伸佢一脚嘅冲动，我啊忍唔住讲：，哎呀，你条友咁鬼缩头噶，你个老鼠胆啊！唔好讲啊，第七春啊，就算第七十春都冇你份噶啦，暗春啊有。豆腐一听我咁讲，即刻就唔 happy 啊！佢喺电话里面讲：喂，我想叫你嚟安慰下我咁嘅啫，你反而又唔讲，仲喺我个伤口上边撒盐，唉，你做乜鬼啊？你今日食咗火药咩？我同阿豆腐系好多年嘅兄弟，关系就唔系一般咁好，所以讲起话上嚟咧，向来都好随意。佢讲完之后，估计可能都觉得我有啲唔妥，跟住压低把声讲。喂，兄弟，你系咪出咗咩事啊？呢几日发生咗咁大嘅事，我心里边一直都压抑得好紧要，亦都急需要揾人倾诉下，发泄下心中嘅郁闷。于是我就将生意上嘅事一下子就同阿豆腐讲晒。豆腐听完即刻沉默咗一阵间，突然间讲：陈元，你条友仔就真系唔系嘢啊！我咳咗下讲：喂，你呢句话同我讲清楚，我咩唔系嘢啊？你今日唔讲出清楚，信唔信我搵人执你啊？嗱，豆腐啊，苦笑咗一声讲： 你老尾，你真系狗嘴，你吐不出象牙咩？跟住佢又低声咁讲：出咗咁大件事啊，你都唔联系下我，到底有冇将我当兄弟噶？唉，算啦，我都唔稀罕你讲咩噶啦。如果你仲将我当兄弟嘅，就执埋啲嘢过嚟我度住住先啦。讲实话。在这个时候不敢动真是呃人的。但是这条僆仔绝对不能够夸，一赞他就即刻夹这条尾了。于是我讲哎得了得了，既然你这么诚心诚意地来求我，我就当给个面你了，我去你家住住先。跟住我们两个又是吹了几句水就挂电话了。俗话讲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我平时喺生意上边嘅伙伴朋友啊好多，不过呢都系啲咁嘅三教九流嘅酒肉朋友。讲起上嚟，能够俾我雪中送炭嘅，似乎就只有豆腐一个啦。豆腐早年屋企嘅条件啊好好嘅，后嚟佢父母出差嘅时候，飞机失事啊死咗。啲亲戚朋友虾佢年友，就用各种嘅方法就将佢屋里面嗰啲财产呢就瓜分到一干二净，佢自己一个崩都冇留低。而家佢自己就开咗一间绘画嘅培训室，专门呢就喺暑假嗰度教一啲小朋友画画，咁勉强搵两餐，生活都好拮据，靠佢嘅经济我亦都唔系个办法。何况我而家仲有一箩柚嘅外债，我啊攞住啲大包细包去佢屋企，佢就已经喺个门口度等我。从外形上嚟睇，佢又比较斯文，戴住个眼镜，文质彬彬，气质文雅咁。不过呢啲都系外表咋吓，喺内里咧，实在啊等人哋想伸佢一脚咁嘅冲动嘅。你睇下佢见到我喺度叫，喂，我顶你速度慢唔慢啲呀、啊、哎呀，等到我个仔都大呀。我一听就讲大咩大呀，大就生咗佢啦，男嘅打俾你脚出去乞饭，女嘅就卖咗俾人做老婆，赚咗啲钱，我哋二一添作五好唔好啊。我哋两个就喺街边度面不改色咁大声讲呢啲咁嘅嘢。周围啲大叔大妈频频拧转个头望住我哋，收拾好啲嘢，安顿落嚟就已经系入夜啦。依家系闷热嘅夏季，我瞓喺个床上边啊，碌嚟碌去，好似煎鱼咁都瞓唔着，脑里边全部都系呢几日发生嘅事。我未发迹之前，日子就过得真系好苦嘅，亦都经历咗好多事。但是而家咁离奇古怪嘅事就当然係第一次碰到啦。喺嗰个墓里面究竟有乜嘢嘢值得个胡老黑墓咁大嘅风险，佢竟然喺呢个咁嘅人来人往嘅皇帝里面动土。胡老黑讲嘅嗰个嘢又系指咩嘢呢？好多好多嘢我都諗唔通，但係我諗得最多嘅反而是他最后一句话，我都知道你现在穷到窿的了，在那里有样东西是价值连城，如果你够扑就去将它搞出来。